再伤心，你我的身边都只得你我的话，得一种身份定会更相衬，没有足够眼泪无谓恋爱你，我要预备受伤的勇气，大惊小怪只因未惯空欢喜，若我心似铁石然后遇上你，明白不敢想的不必记起，下次等我眼泪流尽又爱你，我会预备受伤的勇气，用这一次练习麻木扮分离，待我相信爱是成走便走你，惊天动地再不足为奇，明白一起不过是，明白不一起也是，无数次对不

己没勇气。心痛到无法呼吸，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，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星空在哪头，哪里是否有尽头。心痛到无法呼吸，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，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输了，家乡的竞争者，我们不该 放手不爱了，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？抱歉，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。我们怎么，我们怎么，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我？不管对的错的，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。家乡的竞争者，我们不该这样的，放手不爱了，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？抱歉，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。 能够换回我。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彼此未来 去何方？楼兰姑娘，你去何方？前面路太远，前面风太狂，你是我的梦中心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天的玫瑰还在记忆中没有枯萎，他和她已不复当时天真的容颜，青春盛开又凋谢，热情褪去后突然厌倦，在分分合合之后，谁让彼此更了解？让初恋像昨天，记录在单纯那一夜，在美好的瞬间，也持续不了太多年。不曾为了爱心碎的人，说的永远都不够远，让初恋像昨天，浪漫保存变成经典，让彼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，快到中林拿4S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。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 13301125069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969音乐留声机，宇昂陪你听经典。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，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，极光掠过天边，北风掠过想你的容颜，我把爱烧成 Hello， 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宇阳，陪你听歌。春季气候多变，人容易感冒，那由于蜂蜜呢含有多种的矿物质、维生素，还有清肺解毒的功能，所以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也是春天最理想的滋补品。所以在春天啊，如果每天早上能够饮用1到2勺的蜂蜜，以温开水冲服或者是加牛奶服用，对于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。今天早上你喝蜂蜜了吗？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 全新一天 ，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在部长通道上表示，今年将集中整治快递行业中存在的快递延误、丢失、损毁等突出问题。消费者不满意，可以向政府申诉，政府会逐一调解处理。近日，住建部部长陈正高称，棚户区改造是重大工程，今年打算开工600万套。同时，货币化安置有较多的优点，今年要在三四线城市推进。民政部日前发布公告，降低了7家全国性社会组织的评估等级，其中中国圆明园学会、中国投资协会等降到2A级。从昨天开始，中国北方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出现了中到重度污染，其中北京和河北等地有重度污染，请您注意防护。新修订的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近日发布施行，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办法也同时出台，对一般生理性指标、非功能性缺陷，在不影响部队战斗力生成前提下予以放宽。

凉的水滴渗透进墙壁，就像挥之不去的你，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想你，原谅情绪，隔着你呼吸同样空气，慢慢时间在老去，我的美丽隔着距离，收不到你寄来的犹豫、oh, oh, oh, 蓝色雨已经远离，我还在原地，来不及吸引你注意、oh, oh, oh, 蓝色雨已经远离，我还在想你，跟着记在眼最熟悉，像是个雨季，只留几封信当证据，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想你，酝酿情绪，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，慢慢时间在老去，我的美丽隔着距离， 我崔健，欢迎收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在调频九六九与你们不见不散。 回头看大方的咖啡，消失在餐桌。感情稳妥，像我没来过。一切都已经安放好，不容许出错。这地方属于你和我，好像坚决得到解脱。好像美好的没话说，好像热闹的不用再漂泊，我在一个不会迷路的沙漠。 追求的结果，会不会有了伴侣就不再方便难过，为两个人的未来而奔波，是否就没时间寂寞，孤独也失去闪躲的角落，是不是我在这个安乐窝该快乐到忘我，会不会幸福就是不愁没寄托，身在福中花一世中醉过，梦想成真别想太多，以后就这样了该不错，在腹中花一世中醉过，梦想成真别想太多，以后就这样了该不错，是不是这样的我就是我要追求的结果，会不会幸福就是容不下失落，真心爱你的我还要什么，告别过去别想太多，以后能别再问也不错，以后就这样了该不错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T 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。

这相遇的地方，他看见我曾和你轰轰烈烈爱一场，比夏天的心脏，这分手的地方，他看见我曾为你痛痛快快醉一场，比夏天的心脏，这相爱的地方，他看见我曾为你来来往往的痴狂，我爱你的地方，我吻你的地方，他看见我还带着念念不忘那一段旧时光。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环球时报发表，好莱坞演员安妮海瑟薇近日在联合国演讲，呼吁实行男性产假，让父亲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，而不是把家庭的重担都交给女性。男性产假也能够减轻女性在职场上的歧视。其实在今年两会上啊，也有不少的声音呼吁给男性休产假，对此你支持吗？来看网友评论。小小七说，只有男女在福利待遇方面都一致，才会减轻企业用人中的歧视。叮当说，男性休产假真的会在家带孩子照顾妻子吗？我表示怀疑哦。那这样是不是也意味着找工作的时候单身狗的优势也会无限放大呢？继续刷新微博。新浪新闻发表，近日内蒙古的文先生扔垃圾的时候啊，错把装有17万贷款的手提袋给扔了，所幸呢贷款被一个拾荒老人捡到。老人说自己没有劳动能力，平时呢也是拾荒来补贴家用，看到这些钱呢着实是吓了一大跳啊。目前钱款已经交还了，文先生还拿出了1000块钱作为酬谢。网友们呢都在为拾荒老人点赞，但是也有一些网友表示，捡回来17万就给老人1000块，这失主也太小气了吧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刘清杰说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小气不小气，关键是拾荒老人拾金不昧的行为感人，为老人点赞。波波说，我只想说拾金不昧是品德，作为感谢拿点报酬也是心意，难道要别人钱财分你一半才叫大方吗？一群吃瓜群众就吃瓜，别说话吧。拾金不昧的精神求证的是风格，而不是金钱能够衡量出来的。雪中送炭的能量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，社会也更需要正能量。人人奉献一点爱，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。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宇阳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天天资讯，听听歌。

种，我们的爱就会有结果。想象中小小的家，屋檐下有你和我。忧忧愁，真理难过，我们是彼此的垃圾桶。两个人不同星座，却在爱情面前有志一同。牙刷一男一女，两种颜色恰恰好，没有别人来割伤你。 就好像是一杯香甜的牛奶，而外表看起来酷酷的、个性安静独立的 Rhea 给人的感觉则像是浓醇的咖啡。两个人加在一起，这就是阿妹妹，一个成熟却又温婉的女子组合，恰恰好，好像我们的生活平静，但是却又有音乐的相伴。来听谭咏麟《水中花》。 这个深夜里，没法可以安睡，我看天空沙泪任寒风吹，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，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，缘分让我去握碎，彼此相爱太苦累，不想跌进这火堆，但愿无怀甜梦里，还是让我去面对，尽管加上我的罪，丝丝温馨的发堆，我愿来占据。如倒影水中的鲜花，只可看看未能榨去，如飘于风中的花香，去去秒淡然逝去，然而让我见着你，不想多次去躲避，风风雨雨我都避。

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，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，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，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，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，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常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， 听资讯。 极限资讯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启用，这意味着消费者维权除了拨打12315热线外，还可以通过电脑、微信、手机 APP 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诉和举报。2017考研复试国家线公布，从今天开始考生可以申请调剂。国家旅游局、工商总局联合提示，警惕 WV 梦幻之旅网络传销行为。近两年，部分组织和个人打着境外企业旅游直销的旗号，利用各类网络载体推广实施 WV 梦幻之旅项目，属于违法经营。北京教育考试院透露，从即日起，本市中考生将根据学校安排，在指定时间内到所在区的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参加体检。北京市药监局二月起开展的打击非法销售假瘦脸针专项行动，破获了销售假药案5起。北京市药监局发布了美容消费警示，提醒消费者到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，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瘦脸针，切勿轻易相信虚假宣传，自行购买或注射。首钢集团、祝总集团等大型国企今年将上手东城地界上的12个项目，内容涉及疏解腾退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和非文保区更新改造等。据了解，为了缓解停车难的问题，东城区将探讨市区属国有企业开放自有停车资源，并在核心区投资建设停车设施。 Oh, yeah.

不论在哪个年纪，女人每年一定要抽出时间旅行一次。当你行走在路上，强悍的阅历会逐渐沉淀你的气质，开阔的眼界也会拓展你的心胸。每一个年龄段的女人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旅行。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富有于心，成熟于志，或许经历了坎坷和挫折，历经了沧桑和世故，拥有了处变不惊的心态。不论怎样，都不能停止脚步，依然可以折腾，在旅行中寻找青春。九六九旅行者为你推荐亚丁喀纳斯，瑞士。亚丁，一个传说中的人间圣地，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，一个五彩缤纷的人间仙境。这里有雪山、冰川、峡谷、森林、草甸、湖泊、金矿以及纯净的空气。极目远眺，天地浩渺，乱石铺天盖地，撼人心魄。而去亚丁，不妨试着自驾，看尽一路风景，数遍人生的公路牌，你又路过了谁的全世界？喀纳斯有着宁静的湖水、茫茫的草原、幽深的原始森林和神秘的湖怪，炫人的风景让人痴迷。行走在如画的风景中，一切都是那么原始和美好，仿佛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时光。而在瑞士，这个面积仅仅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里，星罗棋布地盘踞着山川、河流、湖泊和森林。这片算不上辽阔的土地，包含了太多的美丽。这里的气质绝对配得上这个年纪的你，上雪山，下农场，重返20岁，找回满满的元气。对于50岁以上的女人，经过了岁月的洗礼，洗去了浮躁和娇弱，内外都充满了柔情，懂得享受生活，有着自己独特的品味和格调，旅行也会变得物尽优雅。九六九旅行者为你推荐三亚、涠洲岛、巴黎。三亚拥有被无数城市嫉妒的清新空气和柔和的海滩，在这里你可以零距离地观赏珊瑚礁，可以去热带雨林探奇，可以思想一场接一场的 SPA 盛宴，可以看日出日落。这样的旅游胜地绝对能够满足你想要的一切享受。而在涠洲岛，作为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，有着温暖如春的气候，旖旎醉人的风光，让所有来者不惜赋予它人间天堂的美誉。在这里，穿起潜水装，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，坐在渔船上和海风拥抱，骑着单车环岛旅行，无限青春，优雅亦在。巴黎，时尚之都，浪漫之都，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加优雅呢？画一个精致的妆容，穿着最得体舒适的衣服，周游塞纳河，尝一尝法式甜点，看一场秀，放下一切，只管尽情享受这里的浪漫和优雅。每个年龄段的女人都有不同的魅力，也该有不同的旅行，在不同的经历中才能找到那时那个年纪最好的自己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 老歌一路随行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明，这里是经典调频 FM 九六点九。 没有你也没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